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娱乐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无语不欢。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语来啦。 和我们在一起，这里是乌鱼来了。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远远。 各位早，我是于思淼。 今天呢，天空终于一扫雾霾，我们看到的是晴空万里，也欢迎呢好天气能够带给您更好的心情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话题也可能会让您心情更好的， 非常温暖的一个话题。 是， 也是单身的单身找虐系列之一。 哎， 今天我们要聊一聊的是，你是怎么知道他是爱你的？ 哦，这可不局限在爱情啊，我觉得各种各样的感情其实呢都是有真爱的，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开动一下脑筋，想一想身边那些暖暖的爱和爱有关的那些感情， 说一说细节啊。 微信公众号 YGTP 九八六，欢迎您随时参与进来。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资讯啊。跟我们的话题有关系，也是爱您的两位啊，回家过年能够为爸妈做的十四件事情，我们来看一下。比如说捶背啊，或者照张全家福，做顿饭，教他们发短信，上网，送一些实用的小礼物，和他们一起做运动啊，可以陪妈妈逛逛街，写封感谢信给他们，还有呢就是每年带父母做一次体检，记住父母的生日，常回家看看，挽着他们的胳膊或者是拉着手，还有呢就是带父母旅游啊。最后呢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持克制和耐心。 没错没错，想想我们从小到大父母付出了那么多，是到了我们回报的时候了，所以克制和耐心是必要的。 这也是爱的表现。 没错，再来说一下春运火车上建议您吃点什么呢？ 最近春节呢越来越近，很多人都踏上了回家的旅程，但是在春运的路途当中应该吃点什么，营养专家给出了建议，给您列了一份营养清单。主食您可以选择像面包啊、烧饼啊或者三明治，还可以带一些小包装的副食，比如像卤蛋呐、酱牛肉啊、豆腐干搭配着吃。零食您可以选择有助于降火气的，像苹果啊、梨啊这些水果。说得很周到啊。 对，这等于主食、副食，还有一些零食都有了啊。 哎，是。 第一次觉得专家的话这么动听悦耳， 这么贴心呐。 对照一下自己没有做错的地方啊。 哎，但是各位呢，在路上啊，除了要让您的这个食欲，就是食欲不要受到影响，然后吃的营养一些，同时也不要忘了保管好自己的财物，别光顾着吃了。 还有就是要注意卫生。再来看一下啊，一屋不扫哪来好睡眠？这是跟卫生有关系的。如果再睡不着的时候，不要再找别的原因了，看看是不是这个原因啊。总是睡不好的话，也许是房间乱惹的祸。美国的一所大学的心理学家呢是整理了参试者的囤积习惯和睡眠状况，并且用堆放杂物和囤积行为评定量表进行了评估，结果呢就发现房间杂乱还有这个囤积症风险比较高的人更可能会出现夜间睡眠障碍和白天困倦的状况。所以今天晚上就可以回家开启整理模式。 哎，失眠也要找原因嘛，看看是不是因为自己平时这个生活习惯不太好，所以呢导致晚上影响了睡眠。 我觉得还有可能有一种情况，为什么说一定要收拾房间， 哎， 就是因为没有经常收拾，收拾一次挺累的，晚上就累得睡着了，没有时间，就没有那个精力再来失眠了。 哎，你说的也是一种情况啊。但是我觉得对于更多勤快的人来说，那还是因为平时保持了好习惯，所以晚上睡得更香甜。 对对对，你看就是这个原因。 我们接着来说吧，这件事情非常的感人，这也是真爱的一种啊。这个男子呢瘫痪在屋外，他家的狗狗趴在身上暖了主人20个小时。最近呢，64岁的美国独居男子，他呢是夜晚出门的时候滑倒了，脖子摔骨折，这是非常危险的。那么常年的椎间盘突出呢，也是压迫了这脊髓神经，导致他全身瘫痪。那么冰天雪地之中啊，这位男主人大呼救命，家里的汪星人赶紧就冲出来了，趴在主人的身上，整整暖了他20个小时，并且呢高声的狂吠，直到邻居发现了躺在雪中的这位男主人之后呢，才救了他。 真的是很暖心啊。 是是是。 我们好好对待小动物，你看关键时刻它就能帮助我们。 没错没错。所以难道我们家的猫是假的吗？ 所以它一直是一只假猫吗？每天蹲在你的窗台。 是时候回家和它聊聊了。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是有关爱的，说一说你是怎么知道他爱你的。 哎， 我们听一首很应景的歌，来自苏打绿一首我赖你，这个赖啊是依赖的赖，一起听一下。 念着你，赖着你，赖着你，爱着你，我不要天，我也不要地，烂在这里，烂在这里，一生一世赖着你。 是你是 只是赖在这里。我赖你，我赖你，我赖你。 一首来自苏打绿的《我赖你》。 嗯， 刚刚我们还在聊， 哎， 我认为这个清风哥的声音特别适合唱这类歌，赖你，然后 哦，就是有那么一点慵懒，然后撒娇的感觉。 对，他唱起来特别有感觉。 嗯，明明是一个男生，但是唱出了女人才有的那种妩媚的味道。 今天我们的话题也是跟爱有关系的， 是啊， 所以说你是怎么知道他爱你的？ 嗯， 一起聊一聊细节啊。 对对对，我们想听这个货真价实有料的内容。 嗯 嗯，看看这位 Kiki 的 Cici 说了。我什么都不用说就知道我要什么，回到家里他第一句话一定是饿不饿，给你煮碗热热的好吗。十年来对我细心呵护，包容我一切的任性和小脾气，有了孩子之后依然把我当成大孩子一样，孩子有了的一定少不了我的，不管是节日还是不管是什么节日都会准备礼物，我想要他都在努力成，我想要的他都在努力成为现实。顺便要对亲爱的老公说一声，感谢有你一路的陪伴。作为老婆，我很幸福啊。 嗯，好了，醒醒吧，醒醒，差不多了啊。 分明是到平台上来秀恩爱的。 来看千与千寻说，老公单位同事出去玩或者是出差回来，给他带的当地的小吃他都会不吃，带回来给我。 嗯， 现在他同事给他东西他都会说不许，现在同事啊给他东西都会说不许给老婆带回去啊。 嗯， 我也说你别带回来了，这样不好。他就特别任性的说不嘛，我就要带给老婆吃。 于是他老婆是觉得真不好。 嗯， 好，就风尘仆仆的从外面回来，然后哆哆嗦嗦的从兜里边掏出一个什么馊了的麻团啊之类的咸宝一样的送给老婆，快尝尝吧，一直留着给你吃的。 或者是老公会说，嗯，不嘛，我就要回去先带给老婆，这让她尝尝好不好？就是， 这两口子日子过得可真有意思。 确定是我们的心态对哈。 嗯， 来看吴玉以观其妙说，我一般更容易发现他是不爱我。 所以今天你到节目当中是来求虐的是吗？就看到大家都那么幸福，再对照一下，发现他真的不爱你。这位叫儿子加油，他说呢，我看到他凌乱了，他看到我也凌乱了。 嗯，因为多看了一眼啊。 哦， 来看恃宠而骄小婉君说，雅安七级大地震的时候，早上8点左右还在睡梦中啊，他突然是使劲推我，然后大喊地震啦。 嗯 啊，我们住的是1楼，整个天花板都在咔咔的作响，桌子上的东西都在跳啊，就拉着我往外跑，结果太慌张，我摔倒了，手脱开他就，手脱开他了，然后他冲出去2步，又立马回来扶我。嗯，所有人都在逃命，那个时候我知道他真的很爱我。 没错没错，可以爱到就是真的不顾及自己的生命，我觉得就是患难之中见真情啊。 对对对，就是大家不都在说吗？ 嗯， 就要不刚认识一个人的时候，不然就跟他先去旅行。 嗯，对对对， 看他在旅行中的表现。 嗯， 要不然就碰到什么事情，看看他在遇到事情时候是不是临危不乱啊。 哎，没错。 嗯， 或者到他家里去看看他和父母之间的感情，也能够对这个人有一个更深的了解吧。 嗯，也经常聊一聊，说哎，不经意的问问你睡眠质量怎么样啦。如果睡眠质量好的，就是经常打扫房间。 没错。 如果不好呢，就是从来不收拾。 也不能完全以这个来取决一个人哈。万一他是属于那种心特别大的，在什么样的环境下都可以安然入睡的，那你就没办法了。 那也不行，那样地震他醒不了救你。 哦，对，还要靠你了。这位叫韩少阳的朋友说了，他看我的眼神啊，就像真的像歌词里写的一样，你在我心里是最美。反正一大群人出去玩的时候，他会一直盯着我。 竟然也有一点毛骨悚然的感觉。 对，我也觉得毛毛的。 就我觉得那种迷恋的眼神还是出现在恰当的时候。 对， 会让你感受到爱 啊。 如果是一群人出去或者不管干什么都盯着你的话，你得想想自己脸上是不是有什么东西。 对，确定他不是在你身上发现什么问题了，又不好意思开口。嗯，继续来说吧。嗯，这位叫豆豆的朋友说了，吵架的时候他说再也不爱我了，我才知道他真的爱过呢。有什么用啊， 应该是真的想法很简单的一位朋友。 是啊是啊， 其实我觉得心大的女孩啊， 嗯， 特别可爱。 哎，对，你是 可爱归可爱，但是像这位这样后知后觉的，我觉得会错失很多真爱啊。 可是你知不知道，我觉得在生活中是这样，越是这样性格的女孩， 嗯， 越是旁边一定有人爱她，而且有很多人爱她。 这是让人羡慕和嫉妒的 找虐系列啊。 哎，真是。 来看昵称是宝贝说了，就是别人啊一问他对我的好， 嗯， 我就能一下想到他对我好的很多细节啊。 哦， 啊，这也是爱的表现。 对对对，这生活当中一定是不缺爱， 讲出来呀。 啊，也是啊，你卖什么关子呀？可能是拿这句话应付应付，要不然的话，也许他和爱人正一起听节目，所以呢，用这句话来搪塞一下。 对，爱人这个时候正在说， 到底细节在哪儿？ 怎样你不互动的意思是，感觉不到我对你的爱吗？然后赶快发一个， 有很多细节呢。 比如第一、第二、第三、第四。 嗯，对，等我慢慢编起来哈。 嗯， 看看这位叫做妹妹女士说了。他说呢，婚前婚后我们俩其实是处的都很好，这一切告诉我是嫁对人了。 嗯，不错。 是啊， 哎，其实现实生活中就说这种话的人蛮少的，也不知道因为谦虚还是什么。 哎， 你问这个男孩或者那个女孩啊， 嗯， 就结了婚怎么样，哎，就那样呗，没什么特别的，就很平淡， 不太敢给一个很这个确切的答案，就怕回头万一下这个是吧，也许现在是很幸福，然后结果最后 第二天吵架，然后顶一个黑眼圈，泪眼婆娑。 对 呀， 啊，被自己的这个婚姻生活打脸了怎么办呢？所以呢一般都不太敢把话说得太满。 嗯， 但是我觉得我相信这位朋友呢一定是因为确实太幸福了，所以他才敢肯定的回复我们。 是， 嗯 嗯，简单继续说了，当爸爸呀把我的手交给老公的时候，说他脾气不好，让着他点的时候， 嗯， 当时就泪奔了。原来我把坏脾气给了我最爱的人。 嗯，哎呀好感动啊， 最爱我的人。 对啊， 嗯， 其实 父母其实真的是你无论何时想起来都觉得是最爱自己的人啊。 对呀， 嗯， 她刚刚开头说的这些的时候我还等着她老公的答案呢，但是我觉得已经就是说不用去看老公的答案，光看这个爸爸这句话我觉得就足以感动一辈子了。 是， 嗯 嗯，我们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呢是你是怎么知道他爱你的，欢迎大家发来互动。 今天这个话题很有爱呀。 嗯， 我们来说一下从什么时候你发现他是真的爱你，欢迎各位把细节哪怕是一句话都发过来给我们分享一下。 嗯，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 YGTP 986。再来看这位叫爱落电的朋友说了，他说我这个人呢生活自理能力比较差，刚刚你们说到的那种就有囤积症的朋友可能就是我的那类人群吧。他说呢衣服沾了好多毛毛，他呢会一直惦记着给我买一个滚轮，买回来呢我也没有用心记住去用，那天呢他一边说话一边帮我开始粘身上的这个毛啊，第二天洗完黑色的裤子也有毛毛，按照我平时觉得黑色就不用粘了吧，他也没有训我，收干衣服之后很自然的开始帮我继续粘，我觉得他一定是像爱自己一样的在爱着我吧。 哎，真浪漫呀。 对呀，啊，我特别想知道你男朋友的星座是不是处女座呢。 其实我也很想知道这个女孩就是， 嗯， 她确实是在生活方面 比较大条一点。嗯， 你说这个黑衣服不粘毛，什么颜色的衣服粘毛？ 对呀，啊，我们想明确告诉你黑衣服最粘毛了。 嗯，不过有这样的男朋友有这样的老公也真的可以， 嗯， 大声的说出来啊，他真的是像爱自己一样的爱他， 放心的把这些事情都交给他去做吧， 这就是爱。 所以要有听歌了是吗？ 但是这并不是我们接下来要听的歌。我们要听刘惜君这版的爱。 似曾相识的感觉是否发生过，这似曾相识的一切 是否遇见过这不曾忘记的一幕，可曾回来过？这不曾忘记的感觉，失去的一切，可曾拥有过？那已经模糊的世界，是否看清过？那不顾一切的昨天，是否存在过？那无处可寻的起点，是否找到过？那曾经心跳的感觉，拥有的一切被时间改变。爱变成了债，再也逃不开。爱坠入寂寞深海，逃不开无奈。一切的昨天，是否存在过？无处可寻的起点，是否找到过？那曾经心跳的感觉，拥有的一切被时间改变。爱变成了债， 这是一首来自刘惜君的《爱》， 嗯， 跟我们的今天的话题也是息息相关啊。我们今天要说的是，你是怎么知道他爱你的？ 嗯，我们继续来说说资讯吧。说说这件事情，这是一个很奇特的规定啊，就是员工每天要走上万步，一听就是某公司的一个对员工提出的要求。那么现在呢，很多年轻人都喜欢使用微信计步的功能。30岁的胡先生呢，才进入新公司之后，发现自己这个公司啊，有一个很特殊的考核方式，就是规定每天员工需要走满10000步。 感觉就是被老板坑了 啊！老板设定这个规定，也许是有一个好的出发点呢。 哎呀，我是多么庆幸自己的老板没有这项奇规，要不然我该怎么面对他？ 有的时候没办法呀，那如果要是早晨早节目的时间很有限，可是路上有点堵，车号又限行的话呢，也可能会要跑着来呢。超过10000步， 就要把自己的围巾、外套、棉鞋还有假发都拿下来，然后飞奔进直播间。我们来看一下啊，记者也是见到了，在这家公司见到了胡先生啊。身材微胖的胡先生说自己去年12月初进入这家科技公司，办理入职手续的时候，人力部的工作人员就加了他的微信，并且告知他需要开通微信计步。他说公司规定每天 这个基本的步数需要达到10000步。他说我当时就觉得我做好本职工作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规定我走路？ 嗯，我们也是这么想的呀。 胡先生身材微胖啊， 哦， 胡先生说当时就惊呆了，觉得这种规定太苛刻了。那从第二天开始，我就不敢开车上下班了，每天步行20分钟去坐地铁。那最初每天上下班的长时间的步行会让他很吃不消， 嗯， 那坚持了一个多月才发现自己确实是缺乏锻炼，现在人都减好几斤了。胡先生说啊，公司很多同事午饭之后不再对着电脑打游戏，都结伴出去疯狂的散步。 哎， 嗯， 居然看到了效果。 对呀， 嗯，所以呢，有媒体就联系上这家公司的负责人郭总了。郭总说了，说呢，在公司久坐加班呢，有时候也是难免的。那么很多员工年纪轻轻的，真的呈现出亚健康的状态，比如像各种的问题都随之而来了。那么为了让他这个旗下的员工呢，拥有更好的身体，所以他才狠心做出了这个硬性的规定。而没有完成规定的处罚呢，其实也很简单，就是50到100个俯卧撑，至今还没有人不达标呢。郭总表示说了，说等大家真正的自觉自愿的热爱运动的那一天，这个规定就可以自动的取消了。 其实这个规定真的是现在看来还真挺有意义的， 好感动啊，发现老板是真的爱我对不对？ 而且我刚刚看到这个负责人郭总，她其实是一位女士啊。 可能 女老板一般心思比较细腻， 哎，没错， 哎，真正为员工着想， 嗯，像妈妈一样的这种在关爱着自己的员工哈。 Hello 方 Sir，哎，不够爱我们。 方 Sir 说我给你们的是父爱一般的这种， 不过也不用用如此的方式爱我们了我们已经收到了。继续来看好消息来了。 嗯， 那实验发现电子游戏有助治疗抑郁症。哎，到底是该散步还是该玩游戏？ 是啊， 好矛盾。 嗯， 提到电子游戏呢，人们通常会又爱又恨啊。他们提供了一种休闲娱乐的选择， 嗯， 帮助我们打发时间，但是呢也让很多人尤其是青少年沉迷其中，耽误了工作或者是学习。 嗯， 不过呢，如果说电子游戏是有助于治疗抑郁症，这就没听说过了。 哎，真是没听说过。 嗯 啊，所以呢我们也卖一个关子， 是 我们现在不直接告诉你，一段广告回来之后我们来分享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电子游戏和抑郁症真的有一些关联作用吗？嗯，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人生有风，与您相伴， 源于皇家，出自大兴，中华老字号 永丰酒坊。 天气已转凉，保暖要做好，春节早来临，平安礼送到。1到3月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4008-60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抱枕被一个，快快拨打 4008-00000 平安车险。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 986。 娱乐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 无语不欢。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乌鱼来啦。 了，这里是乌鱼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我是于思淼。 嗯，各位好，我是圆圆。 嗯，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很有爱。 哎，我们先聊的就是说一说你从哪些细节你是怎么知道他是真的爱你的。 嗯，举例说明。 对对对，而且呢我们这个爱呢不仅仅局限在爱情当中，也许呢是亲情带给你的这种真爱的感觉， 是 也可能是友情是真爱啊。 嗯 嗯，欢迎各位把想说要说的发送给我们，微信公众号是 YGTP986。 上半时段呢我们提到了这个资讯中讲到啊，实验发现电子游戏是有助于治疗抑郁症的。 嗯， 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对， 那近日呢美国的研究人员呢在两项实验中尝试了一种视频游戏程序治疗抑郁症，取得了不错的效果。这种游戏疗法呢把目标对准与抑郁症有关的潜在认知问题，而不仅仅是控制症状啊。 嗯， 这两项研究呢都是由美国华盛顿大学与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研究人员合作完成的。 哎， 那在第一项研究中呢，研究人员把22名老年抑郁症患者呢随机分成了两组，一组呢利用名为项目 EVO 的应用程序进行治疗，另外一组呢是接受抑郁症的常规疗法。那参加实验的老年抑郁症患者呢通常是在60岁以上，症状表现为对个人目标提不起精神，因过于焦虑而难以集中注意力等。 嗯，我们再说一下第二项研究。那研究人员呢就把600多名美国中度或者是轻度抑郁症患者随机分成3个组，接受3种不同的移动应用程序干预疗法。他们分别的项目呢也是这个 EVO，提供常规疗法信息的移动应用程序，以及作为对照程序仅提供普通健康建议的这样的一些移动应用程序，这3个方面。那么研究人员呢也是在这个相关的医学报告当中提到了，说轻度抑郁症患者接受3种应用程序干预后症状有明显的改善，那么中度抑郁症患者呢接受了前2种应用程序干预之后呢症状改善程度呢大于接受对照程序干预的患者。嗯，听起来还是专业性比较强。 嗯， 我们来看看就是这个原理吧，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发表论文的这个作者也说了，他说呢像游戏类的程序呢它有潜质为那些没条件接受常规疗法的抑郁症患者提供治疗。不过呢可不要认为随便玩玩电子游戏就能够治疗抑郁症。专家也是提醒说了，说这类用于治疗的应用程序必须是在临床医生的指导之下才能使用。所以呢如果您不是抑郁症患者又对玩电子游戏比较上瘾的话呢还是稍微收一收吧，毕竟小玩怡情玩沉迷就会伤身呐，就不要把这句话当成是一个自己玩游戏的借口。 嗯，还是一个度的问题啊。 是啊， 而且你看人家说到了一定要在临床医师的指导下使用。 嗯， 我是觉得啊， 哎， 我觉得用平常话说就是好像利用一个游戏让他分散注意力，就别老想那些他想不开的事儿， 就是不要沉迷在那个钻那个牛角尖的那个状态当中啊。 嗯，没有抑郁症的朋友们就不要拿这当借口了。 对呀。 继续来看北京积分落户正在规范程序，奇葩的办事证明今年就会清理了。 哎， 那北京市第14届人代会第5次会议召开了第一场新闻发布会了，是以深化改革促发展为题的。那市深改办、市发改委、市编办等部门呢就今年北京各领域的改革发展呢做了具体的介绍。首先来看积分落户，30多个部门正在规范流程。对于积分落户这个政策啊，一直备受关注的问题呢，是发改委副主任李素芳表示，由于2+7的积分落户指标体系一共是包含了13大类、29个细项的指标，所以说操作的环节呢是较为复杂的。目前呢各个流程都在进行进一步的规范中。他说呢，我们正在抓紧制定实施细则，29个指标的认定标准还需要进一步明确。 嗯， 那记者呢从北京市人社局的相关处室呢负责人处了解到，那人社部门呢现在是正在开发调试积分落户的系统，是给人才提供积分落户服务的信息系统。那这套系统呢将于今年内完成调试。那经会商呢是发改委 按照全市统一部署适时上线运行，届时呢北京市将正式的开展积分落户的实际操作，那部门之间的奇葩办事证明今年就可以清理了。 嗯，好消息啊。 嗯， 那么为了让百姓在北京办事更加方便，去年北京取消调整了74项市政府部门要求基层开具的各类证明，其中不少就是被大家一直很诟病的像奇葩证明。今年呢，这种奇葩证明的取消范围将进一步扩大。市编办的副主任也是表示了，他说呢，这个政府部门之间办事繁琐不合理的办事证明今年也将取消，让老百姓办事更加便捷。除了再取消一批奇葩证明之外，今年的行政审批事项还将进一步的压缩。那么在发布会上，市编办的这个相关负责人也介绍说截止到2016年年底，北京全市共取消了300多项，下放了200多项，而且呢是调整了400多项这个行政审批的事项，精简比例达到了60%，同时呢还彻底终结了非行政许可审批这一类别，就是老百姓呢在办理相关的这个行政手续的时候更加方便了。 嗯，太好了。 哎， 昨天其实最近一直有朋友在开玩笑，觉得现在啊，这些奇葩的证明越来越少了， 是 几乎没有了， 就茶余饭后都没有这个笑的谈资了。 嗯，就再也不用证明我是我妈的女儿，我跟我老公是夫妻了。 嗯，已经成为历史了。以后我们会这个享受到更好的这种 越来越快捷的服务。 对， 继续来看网约车的驾驶员资格证首发。 哎， 1月16号呢，北京正式核发了第一张网约车的驾驶员资格证，首汽约车的司机孟涛呢，成为了第一个具有合法资格驾驶网约车的驾驶员。那记者也是了解到，转为网约车驾驶员的巡游车驾驶员呢，未来还有转化回来的可能 啊。就是说 还有机会。 哎，对。 嗯， 那么最近呢，也是记者了解到，这个首汽约车网约车司机孟涛呢，是前往了北京交通运输考试中心，领取了北京网约车驾驶员资格证。他的证件编号是这个，一看就是00001呀。 对， 证件上显示 很有意义啊。 对呀，姓名、地址、证号还有领取日期等信息，也许对他来说也是划时代的一个 大跨步。 对呀，成了，不单是对他来说，可能就是成为了历史的一个节点吧。 嗯， 啊，孟涛很兴奋，他说呢，我是第一批参加考试的，当时呢我们有70多名司机参加，没想到我是第一个拿到证件的，觉得很兴奋。那么据了解，北京的网约车司机呢，考试分为两种，一种是出租车司机转岗考试，另一种是社会驾驶员的考试。出租车转岗考试呢，不考核英语，其余大部分内容和社会驾驶员类似。考试涉及大量的网约车新政，还有北京区域地理的相关知识，很专业。 哎呀，我真的是觉得学习一刻也不能放松啊。 就活到老要考到老啊，时刻准备着吧。 真的，你看像英语啊还有地理这些相关的知识，我们还是随时关注一下啊。记者也是了解到，目前考取了网约车司机资格的司机呢，需要将原来的巡游车资格证交还给运输的主管部门。 嗯， 那原来的巡游车驾驶资格证呢还保存在运输局，但是呢没有销毁，未来呢有可能有转回的情况，但是具体转化情况的相关主管部门呢还没有通报。那么与巡游车需要将证件公示在出租车上不同，那网约车的驾驶员需要随身携带证件。 嗯，就是各行各业都在逐步的规范当中。我们再来看这件事情，是美国百年马戏团将谢幕了。有着146年历史的美国玲玲马戏团1月14号宣布说，将在今年的5月完成最后几场演出之后彻底谢幕。那么玲玲马戏团和太阳马戏团、大苹果马戏团都是称为世界三大马戏团，被誉为是现代马戏的鼻祖。但是呢，运营成本高，公众的口味转变导致了现在呢上座率很低，而且呢与动物保护组织的纠纷也是影响的因素之一。所以呢这家百年马戏团现在是难以为继了。玲玲马戏团的母公司费尔德娱乐公司呢也是当天宣布谢幕的消息。公司总裁说了，说这是很艰难的决定，不过呢因为各种原因，所以呢已经无法让这个马戏团继续的运转下去了。所以马戏迷们还有最后几个月的时间可以观赏这家马戏团的演出。那么今年呢，玲玲马戏团一共是安排了30场巡演，演出地点呢包括像亚特兰大，还有华盛顿、费城、波士顿还有布鲁克林。 观众呢可以在网上购票前往观看。 嗯，大家不要放弃最后几个月的时间啊。 是啊， 嗯。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你是怎么知道他爱你的，一起来听一首歌，非常欢快的一首歌，来自郭靖在树上唱歌。 在树上唱歌，每个笑话我都笑了，是你变幽默还是我变快乐？好久不见，你说我大不相同，偷偷告诉你我的心去真心了。我想对每件事都那么严格，弄得全世界好像只剩作者。爱一朵花不猜它能开多久，放宽的心情变美了。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好多事物全被做小了，心里不想放的就去了算了，让太阳把脸放开晒得红彤彤。想要吹着口哨在树上唱歌，要像开往远方的火车，可以那么轻快地穿过山洞，大树上还很空，你要不要陪我？你说的每个笑话我都笑了，是你变幽默还是我变快乐？好久不见，你说我大不相同，偷偷告诉你我的心去真心了。弄得全世界好像只剩作者，爱一朵花不猜它能开多久，放宽的心情怕什么都变美了。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好多事物全被缩小了，心里不想放的就去了算了，让太阳把脸庞给晒得红彤彤。想唱歌，好多事物全被缩小了，心里不想放的就去了算了，让太阳把脸庞给晒得红彤彤。想要吹着口哨在树上唱歌，要像开往远方的火车，可以那么轻快地穿过山洞，大树上还很空，你要不要陪我？ 能够给人带来愉悦心情的一首歌、 嗯、 这里是乌鱼来了，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你是怎么知道他是爱你的。 是啊，欢迎各位分享这些爱的细节，微信公众号 YJTB986 随时等着你来参与。我们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吧。这位叫冰静明雅的朋友说了，闺蜜曾经告诉我一个大学同学喜欢我，可是那个同学从来没有表达过，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嗯，所以别人到底喜不喜欢你，你是道听途说来的，你怎么不去求证一下呢？ 我还以为你要安慰他，说句相对有点哲理的。 我觉得他既然知道了，如果他对那个同学也有感觉的话，他为什么就这样就是等着呢？是吧？也许人家不好意思开口，那你去求证一下。 结果就 或者是有意识的就跟他多接触，给他一个能告白的机会。 就那大学同学就啊，我没有啊。你听谁说绯闻，绝对的绯闻。 所以真的是道听途说来的。 啊，继续来看这位叫洛维西的朋友说，一直对他挺好的，这他是女他啊，看来他是一位男生，说帮他忙，陪他玩，陪他聊天，也许他应该猜得出来我的心思吧。 对， 但是呢，之前有一个渣男对他表白，被他直接拉黑了。虽然我不是渣男，但是还是有所顾忌啊， 就是给吓着了，心有余悸了， 怕这一表白自己就是也跪了，然后头疼。 哦，是这样。 嗯， 反正那就用你的实际行动感动他吧。 你说女孩的心思有时候真的挺难琢磨的。 是啊，我们自己都其实都想不明白自己。就怎么能够期待着对方能够把你研究得那么透彻呢？ 你看一个男生就是对他很好， 嗯， 又陪他忙，又陪他玩，又陪他聊天，这不是很明显吗？ 对，其实我们都明白哈，就是肯定没有无缘无故的好和不好。他如果这么一直默默的总是对你付出的话，他肯定是出发点是喜欢你了。 我觉得男生还是应该勇敢一点， 嗯， 因为你只要没戳破这层窗户纸啊，这女生也没办法说什么。 哎， 他总不能说你看你对我挺好的，又帮我忙又陪我玩，你是不是喜欢我呀？这样其实也挺尴尬的。 你真的要把姑娘逼得最后揪着你的领子说，给你自己一个机会，你给我一个机会，请你告白吧。这样的话 静待奇迹的发生。 这个画风真的有点变化了哈。 哎呀， 我的傲娇， 好危险呀。 是啊，我的傲娇脸说了，说只要还在身边就好，陪伴就是最长情的告白。 啊，真的是这样啊，好浪漫啊。来看秀恩爱的朋友说，那天呀刚咳嗽了两声，老公就赶紧给我冲了两包感冒冲剂，看着我喝下去心里暖暖的，然后他嘀咕了一句，你可别感冒啊，要不该我一个人看孩子了。 就真的身边有这种人，就是属于那种嘴特别臭的，明明吧他是属于那种就是很关心你很在意你， 嗯， 可是呢偏偏就是嘴上不饶人。 对呀、 啊、哎呀，我好朋友她老公就是这类的。 哎，讲一讲讲一讲，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事儿？ 没有，我听到太多他们两个人之间互相斗嘴呀、啊、互相揶揄对方， 嗯， 但是呢实际他们的爱情呢还是与日俱增的 啊，其实很有爱的。 你知道为什么说的这么好吗？ 嗯， 因为他曾经告诉过我， 他 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平时不怎么听你节目，只要我一打开这个车载电台，一听到的就是你在说我有一个闺蜜啊，她怎么怎么样。他说就在说我的事情，所以今天我希望他能听到啊。 那个闺蜜不是阳光吧？ 啊、正是她呀。好吧，都点名了，我希望她今天在听啊。 啊，这位女孩子控制好自己啊。 继续继续啊， 我们继续来看这位朋友说，其实啊，知道就是知道，所有的事情都是作为佐证而已。好酷啊！ 啊，对，我想他一定是就是 身边都是爱他的人， 口气酸酸的 啊。是吗？我是觉得他很了不起。 哦，对，也许他就是口气很平淡，但实际呢他是怎么说，正在幸福当中的。 哦，哎，你知道我之前上学的时候有一位朋友，他就很有意思，因为他确实是长得非常的漂亮，而且性格特别好。他就会这样，我说你今天没开车来吗？哦，我车坏了。我说哦，然后车呢？哦，车被朋友开去帮我修。我说啊、哦，我说你男朋友真的是很好哎。我说你看上次来找你吃饭，这次又帮你修车。啊、哦，没有，就是专门帮我修车的一个朋友，就特别说的特别自然。我说所以，专门来陪你吃饭的那位朋友是专门陪你吃饭的朋友。他说。啊，也差不多吧，反正不是男朋友。 哦， 就是、哦，就这样，真的是一张傲娇脸、啊。 对，也许他真的不是在炫耀，他真的是觉得就是已经习以为常了。 对，其实你看到他，你也会明白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 我觉得他应该也是生活当中情商很高，就是说，所以交的朋友都是属于那种很经得起考验的那些真朋友。 真的，他就是那种美女中完全不造作的， 哎 哎， 所以很难得呀，所以他的身边朋友都真爱他呀， 就 让人羡慕啊。 各种细节表明了都爱他。来看这位叫大陆同学家长说，在家怎么欺负他都忍让我的时候，就是他爱你。 哎呀，这真的是啊，一个人对你能有多包容，说明他有多爱你。这位叫健健森的朋友说了， 找朵花撕花瓣撕到最后，哇，他是爱我的，如果不是再换一朵撕，撕到我满意为止。你这是属于不爱护花花草草，你知道吗？气得我， 你这样小朋友看到更不好了、啊、 真是的。 炸酱面埋伏说，我想当丁克，结婚五年他从不提要孩子 啊。 哎，真的有一个姐姐曾经告诉我啊，你会到最后才发现，其实爱就是忍耐。 嗯，对， 就这两个这两个词是划等号。我现在想想，越想越觉得特别对。 嗯， 就是你要放弃自己的一些爱好也好，放弃自己的想法，然后去包容和忍耐， 对， 就是对他最大的爱。 因为有很多人也说过，就是婚姻当中的两个人啊，绝对不可能说我试图把对方改变了，让他来适应我，永远都是看你有多爱他，然后你来调整自己配合他。 嗯，说的特别对。 对，互相如果能够达到一个求同存异的话，那两个人的婚姻一定是长久的了。 嗯，感觉一些比较好玩的事儿还是发生在比如谈恋爱的时候、 哎、 或者是刚刚结婚的小两口小两口之间啊， 有很多特别值得记忆的那些甜蜜的事情，可能慢慢的过日子当中呢，细水长流就把一些这个以前的浓情给淡化了，但并不是说没有了。 是， 嗯， 这个时候就应该听一首情歌，对不对？ 哎、是时候听情歌了， 我的伊森来了，K 歌之王。 你总会对我多点在乎，我以为虽然爱情已成往事，千言万语说出来可以互相安抚。期待你感动，真实的我们能相处，写词的让我唱出你要的幸福。谁曾经感动，分手的关头才懂得离开排行榜更铭心刻骨。我已经相信有些人我永远不必等，所以我明白在灯火阑珊处为什么会哭。你不会相信嫁给我明天有多幸福，只想你明白我心甘情愿爱爱爱爱到要吐。那些醉生梦死才能熬成的苦，爱如潮水，我忘了我是谁，至少还有你哭。我想唱一首歌给我们祝福，唱完了我会一个人住，我愿意试着了解，从此以后拥挤的房间一个人的心有多孤独。我已经相信有些人我永远不必等，所以我明白在灯火阑珊处为什么会哭。你不会相信嫁给我明天有多幸福，只想你明白我心甘情愿爱爱爱爱到要吐。让我断了气贴了心爱的过火，一回头就找到出路。让我成为了无情的 K 歌之王，麦克风都让我征服。想不到你若无其事地说，这样滥情何苦。我想来一个吻别作为结束，想不到你只说我不许哭，不让我领悟。 你以为他只是在我面前唱了一首歌然后下台了，所以你可以留住他吗？ 这就是我爱他的表现啊。 好吧，有机会演唱会的时候不要缺席啊。 一定不会，一定不会。 嗯， 我们来看朋友们怎么说的。今天我们这个话题这么暖心， 嗯， 也不要缺席呗。 是的， 嗯， 讲一讲你的故事。 对呀、啊，这位叫微陈妞的朋友说了，只需要一个眼神啊，还需要什么呀？他看你一眼就知道你是他的全世界了。你这真的是虐得很多人想去吃狗粮，你知道吗？ 没有，一般说这种就是来电的眼神的时候、 哎、 一般说眼神或者眼神，然后袁妹妹刚刚一说就像一个眼神啊。我说是，眼神一定要好，要不然会看不到你的那个他啊、 哦、 嗯。 所以就是说我真的是把你那种浪漫的气氛给破坏的已经不剩什么了。但是我们还是感受到幸福了。 哎、嗯、对对对，没错没错。嗯、这位朋友就哎就秀得更好了、 嗯、 说2006年高三和他早恋，彼此都是初恋、 哎、 高考我就考到北京去读本科了，他留在山东读专科，为了和我在一起呢，他用3年专升本，用2年本考研，终于到了北京，到现在我们在一起9年了，准备明年结婚了，所以知道他爱我、 嗯、他真的是为你付出太多了、 啊、 所以现在你们俩的学历是不是你是本科他是研究生呢？ 好好对他，我告诉你。 所以说这个真的好的感情啊可以激励人不断的上进呢、啊、 是 确实是这样。这位叫特质的朋友说了，20年来他总是会出现来陪我度过最难挨的时光，谢谢你啊鹏鹏。 不客气，丁满。 为什么我们都这么喜欢加戏呢？ 鹏鹏和丁满，来看这位朋友吧，说冬天过马路呢、 哎、 会把我的手揣到他的兜里，自己站在来车的方向，哎， 嗯， 还有这个巴东海滩放天灯的时候呢，抱着我说，你对大家都太好，以后呢由我来对你好，感觉还是在他身边舒服踏实，能安心的做自己。 哎呀，好幸福啊， 好浪漫。 对啊，我觉得今天我们的话题就结束在这样浪漫又感动的很美好的气氛当中吧。 嗯 嗯， 也是希望大家今天能够过得开心快乐。 嗯， 那么我们明天见啦，朋友们， 明天见喽。 北京时间9点整。